你好，我是戴明。今天呢，我要和你聊聊 Flexbox。你很有可能不知道 Flexbox 是啥，但一定不会对 React Native、Vix、Texture 感到陌生。而 Flexbox 就是这些知名布局库采用的布局思路。不可小觑的是，苹果公司官方的 US Deck View 也是采用 Flexbox 思路来实现布局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Flexbox 布局思路有什么优势，以及如何用它来实现布局。目前来看 ,iOS 系统提供的布局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Frame 这种原始方式，也就是通过设置横纵坐标和宽高来确定布局。另一种是自动布局，相比较于 Frame 需要指出每个视图的精确位置，自动布局对于视图位置的描述更加简洁和易读，只需要确定两个视图之间的关系就能确定布局。通过 Messery 和 SnapKit 这些第三方库，自动布局的易用性也有了很大提升。而且 iOS 12以后，苹果公司也已经解决了自动布局在性能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其他布局思路呢？关于原因，我觉得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动布局思路本身还可以再提高。 Flexbox 比自动布局提供了更多更规范的布局方法，布局方式考虑得更全面，使用起来呢也更加方便。同时，苹果公司基于 Flexbox 的布局思路又在自动布局之上封装了一层 US Deck View。 其二，针对多个平台的库需要使用更加通用的布局思想。 Flexbox 在2009年被 W3C 提出，可以很简单完整的实现各种页面布局，而且还是响应式的，开始被应用于前端领域，目前所有浏览器都已支持。后来通过 React Native 和 Vix 等框架，它被带入到客户端开发中，同时支持了 iOS 和安卓。与自动布局思路类似， Flexbox 使用的也是描述性的语言来布局。使用 Flexbox 布局的视图元素叫做 Flex 容器，其子视图元素叫做 Flex 项目。 Flexbox 布局的主要思想是通过 Flex 容器设定的属性来改变内部 Flex 项目的宽高，并调整 Flex 项目的位置来填充 Flex 容器的可用空间。这里有一张来自 W3C 官网的图片，表示了 Flex 容器和 Flex 项目间的关系。其中 Main Axis 表示横轴方向， Cross Axis 表示纵轴方向，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关于 Flexbox 的详细入门资料，你可以参看阮一峰老师的 Flex 布局教程语法篇一文，而 Flexbox 在 W3C 上完整的定义，你可以点击文内的这个链接进行查看。如果你的工程目前还没有迁移到 React Native 或 Vix，那我觉得你可以通过 Texture 来使用 Flexbox 思路开发界面布局。而关于 React Native 和 Vix 使用 Flexbox 布局的思路，我会在专栏后面的文章《原生布局转到前端布局，开发思路的转变有哪些》，这里面呢和你详细说明。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Texture 如何使用 Flexbox 思路进行布局。基于 Flexbox 的布局思路， Texture 框架的布局方案考虑的十分长远，也已经十分成熟。虽然学习起来需要费些力气，但是性能远好于苹果的自动布局，而且写起来很简单。 Texture 框架的布局中， Texture 考虑到布局的扩展性，提供了一个基类 AS Layout Spec。 这个基类提供了布局的基本能力，使 Texture 可以通过它扩展实现多种布局思路，比如 Wrapper、 Inset、 Overlay、 Ratio、 Relative、 Absolute 等布局思路，也可以继承 AS Layout Spec 来定义你的布局算法。 AS Layout Spec 的子类及其具体的功能，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AS Layout Spec 子类实现了各种布局思路。 AS Layout Spec 会制定各种布局相通的协议方法，遵循这些协议后，可以保证这些子类能够使用相同的规则去实现更丰富的布局。通过 AS Layout Spec 遵循的 AS Layout Element 协议，可以知道AS Layout Spec 提供的基本能力有哪些。 AS Layout Element 协议定义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通过上面代码可以看出，协议定义了 Layout That Fits 和 Calculate Layout That Fits 等回调方法。其中 Layout That Fits 回调方法用来要求节点根据给定的大小范围返回布局，重写 Calculate Layout That Fits 方法用以计算 Layout Element 的布局。定义了统一的协议方法，能让 AS Layout Spec 统一透出布局计算能力，统一规范的协议方法，也有利于布局算法的扩展。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AS Layout Spec 的子类中应用最广泛的 AS Stack Layout Spec， 它和 iOS 中自带的 US Stack View 类似，布局思路参照了 Flexbox， 比如 Horizontal Alignment、 Align Items、 Flex Wrap 等属性很容易和 Flexbox 对应上。下面示例是一段官方的 AS Stack Layout Spec 示例代码。 AS Stack Layout Spec 布局思路和 Flexbox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示例可以了解如何通过 Texture 使用 Flexbox 布局思路开发界面。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示例代码。在这段代码会先创建一个纵轴方向的 AS Stack Layout Spec 视图容器 VStack， 然后为 VStack 设置两个子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标题，第二个正文内容。那接下来创建一个横轴方向的 AS Stack Layout Spec 视图容器 HStack， 在 HStack 里添加 Image、 Node 和 VStack 节点，最后创建一个 AS Insight Layout Spec 容器，设置四轴边距为5，将 HStack 作为其子节点。上面示例代码对应的视图效果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除了 Texture 用到了 Flexbox 的布局思路， React Native 和 Wix 也用到了这个布局思路。这两个框架对 Flexbox 的算法实现是一个叫做 Yoga 的 C++ 库。除了 React Native 和 Wix 之外， Yoga 还为很多其他开源框架提供支持，比如 Lasso、 Component Kit 等等。为了能够应用于各个平台， Yoga 是由 C++ 语言编写的，依赖少，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也小，可以被方便的集成到安卓和 iOS 上。随着新硬件的不断推出，比如手表和折叠屏手机，你可能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布局算法，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说除了 Flexbox 思路的布局 AS Stack Layout Spec 以外， Texture 中还有 Wrapper、 Insight、 Overlay、 Ratio、 Relative、 Absolute 等针对不同场景的布局思路，同时还支持自定义布局算法。那么接下来我就跟你聊聊 Flexbox 的算法是怎样的。了解 Flexbox 的布局算法设计，一方面呢，能够让你更好的理解 Flexbox 布局，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借此完整的了解一个布局算法是怎样设计的，使得你以后也能够设计出适合自己业务场景的布局算法。接下来我和你一起分析一下 Flexbox 算法。 Flexbox 算法的主要思想是让 Flex 容器能够改变其 Flex 项目的宽高和顺序，以填充可用空间。 Flex 容器可以通过扩大项目来填充可用空间，或者缩小项目以防止其超出其可用空间。首先创建一组匿名的 Flex 项目，按照这组匿名 Flex 项目设置的排列规则对其进行排列。第一步，确定 Flex 项目的 Main Space 和 Cross Space， 如果 Flex 容器定义的大小就直接使用定义的大小，否则从 Flex 容器的可用空间里减去 Market、 Border、 Padding。 第二步，确定每个项目的 Flex Space 大小和假设的大小，其中假设的大小是项目依据它最小和最大的大小属性来确定的， Flex 容器的大小由它的大小属性来确定。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Flex 容器的最小内容大小是由它所有项目的最小内容大小之和算出的，而 Flex 容器的最大内容大小则是由它所有项目的最大内容大小之和确定出。接着将 Flex 项目收集到 Flex Length 中，如果 Flex 容器是单行，那么就把所有的 Flex 项目都收集到单个 Flex LAN 里，否则就从第一个未收集的项目开始，尽可能的多收集 Flex 项目到 Flex LAN 里，根据 Flex 容器的 inner 大小判断是否当前 Flex LAN 收集满，重复操作直到将所有 Flex 项目都被收集到了 Flex LANs 里。处理完 Flex LANs 后，需要通过使用过的大小和可用大小来确定每个项目的 cross 大小，然后计算每个 Flex LAN 的 cross 大小以及 Flex LAN 里每个 Flex 项目的 cross 大小，最后进行 Main Axis 对齐和 Cross Axis 对齐。 Main Axis 对齐就是分配剩余空间，对于每个 Flex LAN 如果有剩余空间， Market 设置为 Auto 的话，就平均分配剩余空间。 Cross Axis 对齐先要解决自动 Market， 然后沿 Cross Axis 对齐所有 Flex Items，随后确定 Flex Container 使用的 Cross 大小，最后对齐所有 Flex Length。 结合视图的概念简化后 Flexbox 布局算法文内图片所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View 类似 Flex Container， viewed subviews 类似 flex items。 flexbox 的算法简而言之就是，首先依据 viewed margin padding border 确定出横纵大小，接下来确定排列，根据 viewed 的大小确定 subviews 的行内容，确定出行中每个 subview 的大小，最终确定出 subview 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 flexbox 比 iOS 系统自带的自动布局好在哪儿，还举例说明了 texture 是如何利用 flexbox 进行 iOS 开发的。其实 iOS 系统自带的 US Stack View 也是依据 flexbox 思路开发的。我们都知道苹果公司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三方技术，也就表明了 flexbox 的布局思路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在最后我还跟你分享了 flexbox 的布局算法，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算法的具体实现，可以直接查看腰杆的代码。我以前也做过一个将 HTML 代码转换成 texture 代码的项目 HTN。 HTML 使用 flexbox 的写的界面布局可以直接转成对应的 texture 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使用示例代码。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 flexbox， 请你立刻集成 Yoga 对你业务中一个页面使用 flexbox 布局重写一遍。如果你不想集成第三方库，使用 US Stack View 也行。今天的作业是基于 AS Layout Element 协议实现一个 texture 自定义布局类。这个布局算法可以很简单，主要是想帮你验证下你学习 flexbox 算法的成果。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